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江夏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我是主持人尚远。下面为您播出珍贵的历史录音，著名戏曲研究家评论家张印德先生介绍裘盛戎先生演唱的京剧《将相和》片段。张印德先生曾经在北京市戏研所、北京京剧院等单位工作。张印德先生对于京剧花脸行当研究精深，他熟悉京剧花脸的演唱表演，能做示范，也能做剧目的导演。他的个人著述和参与整理的书籍非常丰富。侯喜瑞先生的学戏和演戏就是由张印德先生整理的。张先生的著述《裘盛戎与京剧花脸艺术》和他主编的《侯喜瑞艺术评论集》等等著作，至今仍然发挥着作用和价值。下面就请您听这段珍贵的录音，张印德介绍裘盛戎的《将相和》。 《将相和》这出戏是说战国时期强大的秦国派使臣去赵国，对赵王说愿意15座连城换赵国的和氏璧。赵国君臣知道这是秦国计策，可是不知该怎么应付。蔺相如虽然只是小小的舍人，却敢自告奋勇愿带玉璧赴秦。如果秦王不以连城交换，则完璧归赵。果然秦王换城是假，诓璧是真。蔺相如不顾性命折服了秦王。后来秦王见诓璧失败，又约赵王在渑池相会，羞辱赵王。又是蔺相如挺身而出，维护了赵国体面，保护赵王回到都城。赵王见蔺相如有完璧归赵和渑池之功，就拜相如为相。赵国的大将廉颇对蔺相如封丞相不服气，曾在街上3次挡住蔺相如车马，可是蔺相如顾全大局，步步退让。但是当廉颇明白了蔺相如的退让不是因为惧怕自己，而是怕将相不和难遇强秦的时候，他非常懊悔，毅然赴京请罪。今天介绍的是廉颇在3次挡道之后的一段二黄唱腔，唱词是：在金殿定官职，是非难辨，想起了这件事，好不愁烦。蔺相如小孺子，有什么才干？一旦间立庙堂，未压朝班，心儿里忍不住把赵君埋怨，愿君王心太偏， 不明鉴，埋没了功勋，赏罚难分辨，心而想，叫老父不得安然。为此事终日里，某心思紊乱，争不出，不平气，心内怎甘。下面请同志们先听一遍这段唱。 在金殿定官职，是非难辨，是二黄倒板。二句，想起了这件事，好不愁烦，是回龙腔。这两句充分表现了廉颇烦躁不安的情绪，艺术技巧上也很高明。如头句，在金殿，在字顶着叉，这必须神完气足不可。金殿二字和在字一气呵成。下边定官职三个字，在定和官之间有个小腔，官职二字之间用了个名气口，使得句逗分明。这三个字是这段唱的重点。廉颇就是为官职而不平，为官职而气恼，为官职而三次挡道，所以官职这个词儿唱得突出。是非难辨的难字尾音是安，用胸腔和鼻腔共鸣，发音很有厚度沉重。辨字从字出口到收腔都不失元音，浑厚有力。这头一句倒板听来使人感到饱满有气势，二句回龙腔是按传统唱法，但裘盛戎把愁字处理得凸起有力，不同一般。是这样的，愁烦安，烦字虽经前面拖腔，但仍用力吐出，使得虽是余音了也很强烈，这样就表现了这员久经战场的老将急不可耐的烦躁情绪。四五句是二黄原版，蔺相如小孺子有什么才干，这句有个掌握分寸问题。因为廉颇对蔺相如是看不起，而绝不是仇恨，两个人没有个人之间的恩怨，使廉颇心怀不平的是赵王赏罚不公，把他这样南征北战立过大功的老将军放在一个小小的舍人之下，使他恼怒不安，因此提起蔺相如是不屑一提，而不是咬牙切齿。如果把字咬重了，唱苦了，意思就歪曲了。裘盛戎的这句唱对感情掌握的恰如其分，不温不火，尤其小孺子的孺字不把字音唱满咬实，而是含而不露，那种似在言外的藐视之情演唱的真是活灵活现。下面是一旦间立庙堂未压朝班，是上一句情绪的继续。未压两个字和上面谈的官职一样， 是廉颇气恼的原因，所以吐字着力。魏字使用胸腔共鸣，听起来沉重深厚。朝班两个字把音放开，痛快开朗。因为尽管表现的是人物闹情绪自言自语，可是廉颇是光明正大的人，不像小人那样嘀嘀咕咕，所以在情吐不平、发牢骚、沉闷情绪之后，朝班两个字仍然把音放开来唱，这样就依然保持了人物性格的基调。第五句，心安理忍不住把赵君埋怨，这句唱腔优美动听。心安理的理字利用赏声把字吐出后音往下滑，再把音往上挑，尾音的一音用力收，是这样的。心安理用力收，听起来柔而有骨，美而不媚。接着忍字又是个赏声字，仍然利用滑音，却接着唱不字，忍不和上面忍字表现方法有所区分。柱字是京剧里的上口字，用了个小腔，这样心而离忍不住六个字把一位本来是叱咤风云的大将，却要强压怒火在屋子里发牢骚的情态表现得惟妙惟肖。唱到把赵军埋怨时，人物就有要发脾气的意思，可是仍然压着在进行思想斗争，所以收腔含蓄，却给人以山雨欲来的感觉。下面请同志们把这段三句二黄原版再听一遍。怨君王心太偏，不明鉴，埋没了功勋，赏罚难分辨，心而想，叫老妇不得安然。这两句碰板是用跺着唱的方法，使节奏和前面二黄原版形成了鲜明对比。碰板起唱犹如奇峰突起，听来使人耳目一新，这是表现廉颇越想越气，感情爆发，如瀑布倾泻，不可遏止。裘志龙在快板、跺板里往往加虚字，这段唱也是如此。像怨那君王，不瓦明鉴，埋没那功勋，赏啊罚难那分辨的那呀、哇呀、啊呀等都是虚字，虚字用的不好是演唱上的毛病，使用得当则显得唱腔灵活丰满。裘盛戎在这段唱里加虚字，听起来意境深远，耐人寻味，表现人物性格也更有力。这是老将军思前想后，实在想不通，非常气愤。演唱时如果不加虚字，听起来就显得干瘪浮浅。同时这段唱虽然字字相连，节奏较快，而裘盛戎用了音字形腔，使得抑扬起伏自然动听。如怨君王的王字、心太偏的偏字用扬的方法，不明鉴的鉴字用抑的方法，功勋的勋字又是扬，这样听起来变化多姿。心而想和前边的心而理表现方法也不同， 相对的说，心儿里柔中有刚，刚柔相济，这句心儿响则是顿挫有力，节奏明快，在响字之后加个小停顿，明气口，使全句如画龙点睛般一笔提神，给后面叫老妇不得安然用大腔收尾做了个铺垫。下面请同志们再听一遍二黄碰板。 哎， 接着是一段念白，念白之后末两句转二黄散板，为此事终日里某心思紊乱，争不出不平气，心内怎甘。这两句散板表现廉颇怒犹未息，愤愤不平。从全唱段来说是收尾了，从人物思想感情来说也有蔺相如随风向了，位在我上，到底不敢在我面前摆威风，出了口怨气。可是蔺相如为什么退让，他想不出个所以然，仍然纳闷。因此这个收尾出了口怨气，可是蔺相如为什么退让，他想不出个所以然，仍然纳闷。因此这个收尾散板要表现的感情还是比较复杂的，就不能以一般的画个句号草草收场。裘盛戎在演唱这两句时突出了某字，唱法上是为此事终日里，不是着力处，数着唱过到某字出口音往下沉，把字干摆夫歌非常醒目，把廉颇仍在思考的情态很分明地表现出来，心思紊乱这四个字反而轻轻一抛而过，这样就有意犹未尽韵味深幽之感。争不出不平气，心内怎甘，不平两字用喷口，分量很浓重，内字之后用手，这个音是裘盛戎发声上的独特的音，是天赋音色，很好听动人。 为了此事心心相后是令人不平，我也曾羞辱他，累次三番退让于我，想入话虽然你在我时面前的痛，你休在老夫面前成什么英雄好大年。 以上您听到的是京剧研究家张印德先生讲解裘盛戎先生演唱的京剧《将相和》片段。今天的戏迷乐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为您奉上的广播剧场。